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六陈燕琪朱晴乐活玩家 好啦，今日落活玩家开始嘅时候，先问下阿晶同埋 Abby 两位先啦，就係问下，以你哋拍拖嗰陣呢，或者阿 Abby 而家结咗婚呢，即係会唔会经常性啊想话，哎，我自己一个去下旅行啊，又或者俾老公另一半啊佢自己去旅行，大家分开玩，各自各精彩，多唔多呢个情况出现 呢？你问我都嘥气㗎，我之前先自己一个去旅行㗎嘛，你唔 记得咗。我知道，所以其实我就係话呢一样嘢系咪经常性，定系嗰次之后，你老公就话唔得啦，唔可以再有下次啦，定系都冇所谓咧？真系 佢真系冇所谓，反而我翻咗嚟之后咧，我见佢容光焕发咗，应该系冇我喺身边疑我佢嘅时候咧，佢会落得清闲，系、哦、啦。所以我谂应该我之后都会自己。 但系你用容光焕发，好似有啲唔系恰当啊。通常容光焕发咗嘅话，系你唔喺度嘅时候，佢有其他一啲嘅经历或者系遭遇。 可能佢妈咪照顾得佢好咧。 哦，咁啊，即系你照顾得佢差啦。如果咁讲嘅话。 清啦，清 啦！讲完佢奶奶饿，佢照顾得佢老公唔好噶嘛，食炸鸡。 系咁啊，咁阿清咧，阿清会唔会？你谂翻你拍拖嘅时候，会唔会即系同男朋友分开去旅行嗰啲咁咧？ 嗱，因为其实我本身我原本觉得呢样嘢系有啲问题嘅，但系当我真系试过拍拖之后，有某一啲嘅男朋友，佢真系好中意自己去旅行， 即系都会要求噶佢哋， 有要求过， 亦都去得成， 去得成，系，我系从来都唔会阻止噶嘛，就算我内心有不悦，我都会由佢去做嗰啲嚟噶嘛，即系佢唔系出轨就得啦，讲真，咁但系系咯，咁但系如果可以两个人一齐去，我会觉得。就好啲囉。 嗰个咩性质呢，即係佢同你讲话我同朋友去，定真係佢话我自己一个人去呢？ 佢自己去。 係。 点解你 都相信佢系自己去嘅。係。咁因为我身边之前我有分享过啦，我有个男性朋友佢都係好鍾意自己一个人去旅行㗎。同埋佢有一次係同佢嗰时仲系女朋友行街嘅时候，佢行下佢觉得唞唔到气，佢无端端同佢女朋友讲可唔可以自己俾我行一阵啊，我想自己一个人，即係我身边系真係有呢啲朋友、所以我慢慢认识到可能有啲人真係好想有佢自己独处嘅时间，咁、又唔奇嘅，咁我都会有想独处嘅时候，咁所以唉咁就係咁啦，人就係咁样成长过嚟。 但係真唔係㗎，我身边有一啲嘅 couple 朋友呢，佢哋会因为呢一件事闹交闹翻天㗎，点解呢？即係首先 Abby 都唔会嘅时候。 嗱、啊，唔即系点解会闹翻天呢？首先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你知香港人放假要夹价好难噶啦，假期又唔系多，咁即系佢会觉得难得啊！如果你有假去旅行嘅话，点解你唔系同我去啊？ 我以前都系咁嘅， 即系点解你会自己去啊？咁即系嗱，姑且唔好理究竟嗰个系乜嘢 trip， 有时候连系即系出去系有工作性质，我唔敢讲话完全系公干啦。咁、但系稍微有一啲啊，即系半嘅工作性质，一半系玩嘅。咁但系女朋友都会怨噶，即系都会觉得哇搞错啊！咁你份工点样样，会点样补偿翻啊？ 或者 买张 机票一齐去咯，咁样。 但系有时候，因为你又明白吓，即系呢个又唔系净系男人嘅，女人都有时候系，如果你好 committed， 你系好即系投入嗰个工作嘅话咧，你有啲唔自在嘅。如果系尤其是即系同做嘢有关啦，嗱，如果系出去玩嘅话，咁买张机票一齐去，咁一开始系约你啦，就唔会话自己一个人去啦，系咪先？所以无论系边一方面都好，即系话嗰个 trip 系唔与你嘅。咁当喺佢嘅生活入边啊，冇你份咧。 就好自然就會係即係嘈起上嚟噶嘛。咁、好啦 ，OK， 鬥兄弟呢件事 settle 咗啦。OK， 你要去旅行，俾你去好似阿青咁樣好闊大嘅，縱然我個心入邊唔係太願意噶啦，但係我自己默默承受啊嚇。咁你總之支訂翻屋企玩完之後開心翻嚟錫我呵我咁就得啦，係咪先？ 好慘啊！ 青呢啲唔簡單嘅， 好似好慘啊咁。 照計都係咁樣樣啦。咁如果唔係點解俾你自己去旅行啊？ 等於啲老婆唔明知老公出邊去滾咧，唉，佢識訂翻屋企就得㗎啦。 咁你講嘅嗱，你講嘅咋？我就唔係話去去滾，佢話我話去旅行啫。咁喂，咁但係難免 比喻下啫。 因為嗱，但係的而且確一個人自己去旅行嘅話咧。喺都几多试探引诱嘅可以吓，真係因为毕竟你冇咗另一半喺身边，咁你嗰个嘅自由度又大咗啦，想做啲咩多咗啦，跟住俾人规管嘅限制亦都系少咗啦。 係咁望住我讲啫。 唔係因为你即係特别想同你交流㗎嘛，你呢一方面经验多，你知你哇你咁索係咪先，即係成日都有啲狂风浪蝶系咁兜巴车埋嚟㗎嘛，係咪先。 应该望住人对眼嘅，Abby 又唔好对号入 错 咗。 唔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讲啊，即系好似话 Abby 之前都系啊，你不过你就唔系自己去，你同 friend 去，你同 我之前去英国系自己去噶， 系，但系中间有一两日，因为我有朋友喺英国，咁就愣咗佢一齐啦，系啦， 唔系佢之前去新加坡都系自己去噶。点解我记得咁清楚？ 数住啊，每一次 我自己都开始有啲唔记得嘅时候，你帮我 mark 低咗。 唔系啦，咁即系啦，对于即系可能 Abby 啊，你又多啲呢一方面，因为我真系打从拍拖之后，我好少自己去旅行，真系好少。 数埋 一只手嗰啲手，真系数得晒啊，系。咁所以即系基本上咧，我谂结咗婚之后咧，都好少话自己出 trip 啦吓。咁嗱，但系我就真系好想问啊 Abby， 即系你自己。出去旅行嘅时候，你有冇感觉自己即系多咗好多狂风浪蝶啊，或者好多嘅引诱试探咧？ 因为我就系遇到自己有呢个情况，所以我就特登去一啲咧，即系人多热闹嘅地方，等大家嗰、那个即系感觉上咧，好似冇乜时间俾我谂啲无谓嘢啊。 系啦，即系你会谂无谓嘢嘅。 我会喂一个人好 中意谂无谓。人多热闹先更加容易遇上一啲狂风浪蝶。 唔系佢，其实佢说服自己话呢个唔会，但系其实系暗砍系想，你明唔明啊？ 即系口里说不 嘅。系啦，即系其实。佢应该困住呢间房嘅时候咧，照计就遇唔上，但佢唔会咁样谂。我反而要出去挑战自己嘅极限啊嘛！ 旅游区啊，人山人海嗰啲地方咧，咁我不停喺度望嚟望去嘅时候咧，即系谂少咗好多无谓嘢嘅。你一个人喺间房度，突然间啊，你即系寂寞嘅时候啊，谂下可唔可以即系做下其他嘢咧？咁开始会谂啲衰嘢。 我即系坦白讲啊，尤其是有 Abby 呢一啲咁嘅分享咧，我成日都想讲嘅就系话，即系啊呢一啲所谓嘅狂风浪蝶扑埋你嘅时候咧，有时候都真系唔系自己控制范围以内。爱嘅啊，即系唔系自己控制范围到噶嘛， 都唔想噶。 唔系要嚟嘅时候停都停唔住嘅，咁所以 好难控制我啲异性缘嘅。 冇错啦，所以咧有时候真系大家体恤下，或者我要咁样讲，因为我从 Abby 角度讲，大家体恤下，即系如果你出去即系旅游啊，出去自己去玩嘅话，四围睇嘅时候，有时候遇上咗啲试探，甚至乎真系唔觉意跌倒咗啦，情有可原嘅，多啲包容 ，OK 系咪啊？ 谅解一下。 咁因为点解我咁样讲起呢，因为最近呢就即係喺应该内地啦係咪，咁呢就爆咗一單嘢出嚟，咁就事完就係话呢，即係有一对嘅小爱女啦，咁个女嘅就话啊，我想呢即係自己去呢个西藏啊，就出走係啦，我諗你知啦，西藏人杰地灵系嘛，即系去吸收下嗰啲灵气都开心个人，哇精神爽利翻嚟，可以工作啊，可以做翻自己想做嘅嘢系咪啊？即系得到一啲嘅能量。 西藏好靓噶，真系。 系啦，咁啊，我唔知咩原因啦，咁啊男朋友冇跟啦吓，咁总之就女朋友就自己去咗，咁啊翻咗嚟咯，咁啊我好开心啦，咁啊喺一次即系帮女朋友执嘢嘅时候咧，唔觉意啊，男朋友喺个行李夹入面咧，竟然抄到大码嘅氹氹。 哇！ 嗱，咁即系首先我哋， 但我想讲佢男朋友会帮佢执夹咁好嘅。 咁都系嘅，咁你唔好理啦。咁有啲男朋友体贴啫。你系咪搞错咗个焦点啊，大佬？喂，讲紧个夹入边执多个氹氹，你问个问题唔关事嘅。 我觉得好幸福啊嘛，因 为系，竟然 系男朋友帮你执嘢。 咁嗱，呢一个咧， 咁嘅男朋友 呢个都可能系一个对比嚟嘅。即系我要咁样谂，有时候一个男人去帮个女人执夹咧，即系咩？ 咩情況之下幫你，又真係唔知喎。 試探， 即係究竟係唔係心甘情願去啊？定係俾人鞭屍咁叫佢去執咧？兩樣嘢。 好攰係咪？你幫佢執嘢 啦。如果即係好似咁樣執嘅話，佢真係自己攞嚟。 好似 Abby 咁樣就係一個人版啦。你啲夾 啊， 你啲夾係你執定你老公執啊？ 唔係我自己執嘅，但係有陣時真係譬如你啲凌晨機啊，翻到嚟時差有問題咧，攰到唔想喐嘅時候就會即。叫做請示一下身邊嘅人，可唔可以幫我執一執啊？即係啲污糟衫掉落個攬度啊！ 嗱，不過我首先想講嘅就係話咧，嗱，對於呢一件事嘅解讀有冇一拆？嗱，首先就係話。喺个夹入边， 唔 系听我讲先。 好有经验。 首先喺个夹嗰度抄到，即系我谂嗱，应该嗰盒嘢咧开咗嘅。如果唔系冇开嘅话咧，我谂都冇咁大反应，应该系开咗嘅。即系我觉得系啊，即系如果冇开嘅话，当然好差清咁样讲，喂，买翻嚟送俾你啊，或者我哋用啦，系咪先啦？咁但系应该就系开咗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唔会咁大反应啦。 我分拆俾唔同嘅身边嘅朋友做手信啊。 哦，咁都得啊。 哦，咁都得 咯。即系都系做手信系嘛？ 我身边真系有朋友买 condom 做手信噶。 我哋身边咁多朋友。 加大码你，真系吓，摆喺度。作为一个目标， 做系咩事啊？呢个咩？ 喂，乌嘉伦，你有冇收过阿青嘅手信？我想问。 冇啊。乌 嘉伦都送过 condom 做圣诞礼物啦。 我唔系佢朋友啊，你明唔明白？唉，定系佢觉得我已经达到个目标，冇得再追求精益求精咧？ 我 真系 觉得你唔啱用啫。 哦，原来咁样。头先你都讲话个目标啊，你又讲紧啲嘢又唔关。 收唔到，呢个太远。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好，咁啊，头先咧就讲开啦，即系喺国内嘅一件即系事啦吓，咁就讲一对小情侣嘅，女嘅去完西藏翻嚟，独自去旅行啊，就俾男朋友发现喺个行李入边咧有加大码嘅氹氹咁。好啦，咁啊，我 assume 吓，即系个男事主就应该系即系认为咗。就是女方出軌啦， 系咯，冇理由無端端有個 condom， 仲要唔係我嘅 size。 系啦，咁啊，即系一系就買嚟，就算唔係話同其他人用過嚇，你買嚟俾我都好似係挖苦我咁解啫，咩意思咧？你話即系你收到嘅時候，你都唔係話唔 hurt 啊？ 明明我最開中碼，你俾我加大碼，我好似咁好喎、 啊。即係嗱，咁當你發現咗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实即系作为个男人，嗱，我谂同埋某程度咧，佢应该好早都已经察觉到嘅。即系通常我成日都觉得咧，你点解嗰个即系直觉话俾你知你系即系有外面有嘢咧？某程度系你即系以往啊，大家相处入边咧，或多或少都有咁样嘅感觉。可能喺潜意识入面啊，即系你未必话哦，佢一定系出轨，但系可能大家相处入边潜意识会话俾你知嘅。咁咧就令我咧谂翻起咧，最近我就即系同我嘅即系身边一个朋友啦，咁就讨论开一件事情。咁啊，大家研究呢一个都可以话系即系老生常谈嘅一个话题嚟噶啦。究竟就系、是、即系点为之出轨？咁啊，事完咧就呢个朋友咧就有一日咧就即系问起我啦，佢就话。我想问一下你咧，你觉得啊吓，一个人你望住佢，咁咧你突然间即系喺思想上面吓，想同佢发生一啲关系，又或者系你会成日谂住同佢喺埋一齐嘅话，咁叫唔叫出轨？咁嗱，我记得嗰阵时候我都曾经同你哋研究过，就系话我都咁样答佢嘅，我话喂，咁严格嚟讲都唔算系嘛？ 系咁，如果你迷恋一个偶像，你成日都会谂起佢嘅，或者可能真系进一步，可能你啱啱。提过嘅性幻想，咁呢啲我都唔会算系出轨。 但系因为佢就会谂就系话，即系你嘅思想上面有其他人喺入面啊嘛，即系佢会觉得咁样你叫唔叫做对你嘅另一半不忠啊？咁嗱，我就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咁都唔算系话，即系我话如果你要构成佢嘅罪行嘅话，首先佢行为上面要犯罪先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我假设我系偷嘢，咁我就谂下去攞嗰样嘢袋入自己袋啫，咁唔可以话佢系有罪噶嘛，佢真系要做咗，你捉咗。佢咁先至叫做系有呢个嘅犯罪噶嘛？咁我就话基于呢个原因嘅话，咁我觉得又唔算嘅。咁嗱，跟住后屘佢就进一步再问我啦，佢就问我话：咁如果 這個人他經常性諗起另外一個異性呢，即是他說的諗到一個地步是無時無刻都諗的，就算是跟你在埋一起都好，他都會諗那個異性的話，但他跟那個異性是沒有東西的，即是沒有發生過任何東西。即唔係啊，咁佢咁講啦，大家研究啦， okay, okay. 即 assume 啦，即我哋而家講嘅係一個情景題，即佢係假設係咁樣樣嘅情況發生啦，叫唔叫出軌呢？咁兩位點樣樣解讀？ 叫做未出軌， 係 即將出軌， 即你覺得係會出？ 我覺得 唔係咁嗱，但如果假設佢真係由頭到尾最後尾都冇行動嘅，即嗱，我哋當先啊， 咁我覺得冇。 但系佢个心入面咧就无时无刻都谂住对方嘅，你觉得冇？ 但我觉得如果斋谂你唔算，即系好似你嗰样，即系用偷嘢嚟讲，你都冇未做出呢个行为， 嗯、 即系等于喺譬如地铁车厢成日都有女士觉得俾人非礼嘅，咁可能嗰啲人真系你掂咗落去， 嗯、 你先构成一个非礼噶嘛。咁如果佢净系望住，或者佢净系谂住，咁你系冇任何动作上嘅嘢，你都唔可以话佢係非礼你喎。 啱、啊，同埋譬如都我啱啱讲，如果我迷恋一个偶像，呢个偶像系根本我不能够触及嘅。咁、 嗯、 我就算同我老公一齐行街嘅时候，我一路拖住手，我諗起呢个偶像，我同佢发生一啲性行为，咁我都唔会系一个出轨啦，因为我都系唔可以接触佢。 因为我諗嗰个问题系咩呢，其实我了解我朋友嘅諗法系乜嘢，就系佢讲嗰种嘅思想上面出轨呢，佢係講緊你鍾意。嗱，頭先嗰個鍾意呢同 Abby 講迷戀偶像係兩種感覺嚟嘅。 嗱、嗯，因為咁樣講啦，就套用返之前呢有一套電視劇就係《延禧攻略》。咁裏面呢 先說出口變書你話又。 唔係唔係呢樣嘢。咁裏面 嗰套劇帶俾你好多哲學同埋戀愛嘅觀點喎。 嗰套劇真係好多情情塔塔㗎嘛。 係咪咁你有冇即係放喺自己身上面好好附加出嚟用呢？ 古代啦、哦、我覺得不合時宜。 哎呀。 但不過有一樣嘢就係因為裏面嘅女主角魏璎珞，其實佢同嗰個許海即係飾演傅恆嗰個角色咧，其實佢哋大家係中意大家嘅。但因為魏璎珞已經同咗皇上一齊啦嘛，咁但係佢哋成日都思想上都會諗起對方。咁佢哋算唔算出軌啊？佢哋係咪有嘢啊？咁唔係啊嘛。咁唔通你可以控制到自己思想咩？有陣時你中意一個人，你都控制唔到噶嘛。咁你又唔可以現實上同佢一齊嘅時候，哇！你連幻想思想都冇，咁好慘啊人生。 係，我而家感覺係咩咧？就好似阿朱師奶咧，同埋阿烏先生咧，大家坐喺個茶樓嗰度傾嗰啲劇情啊。 因為 哎呀，咁樣樣啊，點會係出軌先得㗎？ 唔係啊，都唔係咁樣講噶嘛，同個皇上一齊緊緊。 唔系咯，咁啊，佢哋咁样样唔可以喺埋一齐啊，就真系被命运捉弄啦。 朋友而家咪觉得呢件事好困扰自己先？ 唔系，我觉得唔系困扰。点解会讲起呢一样嘢咧？事源系因为我谂即系佢最近就见到即系身边一啲同事啦。因为呢个都同佢个工作系有啲关系嘅。即系佢有时候咧就系会觉得咦，有啲已经结咗婚嘅同事，深烤咧又好似同即系佢嘅下属，又或者吓其他同事有啲即系 flirt 嘅感觉啦。咁、佢就会谂啦，啊，究竟佢呢一种嘅即系相处关系，构唔构成出轨咧？咁所以我哋就有即系头先嗰一番嘅讨论。当然仲未完嘅，转头翻嚟可以继续讲下嘅。 能被你踩到脚底，也不用跌低。谁奢望你懂得单恋这种造诣？未爱我是你不济，我寂寞仍够高贵，但你竟将这极品放低。原谅你不够爱心，品味次等，还福薄到接收不到我做陪衬，没法用纳这奖品浪费我这个人。难做爱侣，我亦同情你不幸，如何还能安枕？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今天就来告诉你，曾预料天空花园给我们再游戏，还预料伸出手板好等你来出出气。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怎么没人劝慰你？被爱是福气，未估到手信烦到你，莫非你古怪脾气，渴望说对不起，单身女人都妒忌。回绝我一片好心，多谢你肯 明知任你是生居然拒绝行近，没有游轮我芳心浪费刺激见闻，难做爱侣我极同情你不幸，如何还能安枕，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今天就来告诉你，曾预料天空花园给我们再游戏，还预料伸出手扳好等你来出出气，砰砰砰我有我去爱你为何你要避，其实你损失不菲，怎么没人劝慰，被爱是福气，未估到手信烦到你，莫非你古怪脾气，渴望说对不起，单身女人都妒忌，男人也觉得好奇，难为你错失良机， 休息前呢咁就讲开我同朋友之间啊对于出轨一个嘅睇法啦。咁头先一开始嘅时候讲开个问题就係话啊你见到个人你有一啲嘅幻想嘅话想同佢埋一齐啊甚至乎发生关系啊咁叫唔叫出轨，咁我话唔算啦，咁大家都有个共识㗎系咪。咁之后呢佢就再进一步就讲啦，就话唔系喎，如果讲緊嘅系呢一个人你无时无刻都諗緊同佢喺埋一齐，而嗰种即係想同佢喺埋一齐嘅感觉唔系单单迷恋偶像。是真的即是中意那种的感觉的。咁就算同自己啊即是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想起另一个人的。嗱虽然佢呢冇同即係嗰个即係成日諗起嘅人喺埋一齊、 嗯、 甚至乎佢亦都觉得呢係嗰个人就算啊唔打算同嗰、那个即係中意嘅人啊或者成日諗嗰人喺埋一齊啦都好啦。咁构唔构成出轨呢咁。咁我就同我个朋友就即係讲起呢件事的时候我真係认真諗一諗。哇咁严格嚟讲佢都冇出轨。不过呢、嗯、我就觉得佢已经系变咗心啦。 咦系啦。即系佢暗恋紧嗰个人咯，可以 系啦。即系其实佢根本就明显就已经唔中意而家嗰个，佢中唔中意而家嗰个先？ 又未必系唔中意而家嗰个嘅，我觉得 系即系同时中意两个 系啦。 哦， 你个朋友系女仔啊嘛， 系系 好多时女仔都会咁样模糊不定嘅，尤其是未结婚。 咁点解 结咗婚就可能遇到更好嘅人？咁即系结咗婚之后先遇到原来更好嘅人先而家出现咁样。 咁点解女仔咁明白自己有呢种情况出现嘅时候接受唔到男仔会咁咧？我想问啦，喂，即系调翻转呢样嘢好笑喎。呢个位好好笑喎。喂，因为咁 Abby 系人都知佢 double standard 就唔使讲啦。即系呢个其实冇咩好探讨，因为佢本身由头到尾我哋由节目开初嘅时候都系有好多嘢佢做得，佢老公唔做得噶嘛。 或者咁讲啦，因为女人通常即系可能佢有呢啲行为嘅时候，佢都只真系限于思想嘅啫。 覺得自己一定唔會做啲乜嘢嘢， 好難會做到啲乜嘢嘢咯。女仔係，但男仔 等先，等先，等先，你講清楚先。好難做到啲咩？有兩個層次方面可以講嘅，好難做到啲乜嘢嘢，即係話佢係即係好難去俾自己去做嗰啲咁嘅嘢， 都係 定係自己本身好難有一個本事去做到啲乜嘢嘢。好難做啲咩兩樣嘢嚟㗎喎。 因人而異嘅好難呢樣嘢。 唔係咁嗱，我首先講啦，嗱，即係當唔係自己冇本事啦，即係佢會係喺個思想上面會即係令到自己咧係即係提高好高嘅戒備警覺，一定唔會俾自己或者盡力咧就唔會俾自己出事㗎嘛。 女人有陣時好似好唔理性咁樣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啦，有陣時去到呢啲位咧，佢又會好理性喎，始終有老公㗎咯喎，即係佢會內心唔安樂嘅，因為女人。即女人同男人唔同，男人宣泄性欲就係可能你真係要去有性行为先可以解决到。 即可以好隨意啊， 你意思係話。唔需要性行为先至可以解决到。即佢个性欲比较低喎。 咁 但 先咁我如果咁样讲嘅话，出轨嘅行为如果用你个定义嘅话，咁行为系咩先？即係咪叫做发生咗性关系先至叫出轨先？即如果你咁样讲，我唔需要发生性关系㗎。 有身体关系囉。 即稍微咁掂下手算唔算先？ 点样掂，无端掂拖就算， 拖就啊，即系嗱，如果你 无端掂，你无端掂咩啫？ 咁嗱，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咁又即系点解有时候嗱，有时候男仔同女仔对于即系嗰个亲密关系嘅接触咧，即系有时候有呢个分歧就咁解啦。即系好多时候咧，男仔咧可能觉得我搭下佢膊头啊，或者即系拖下佢只手咧。未必嗱，即係所謂拖，唔係即係話你拖住人哋隻手行成個彌敦道咁樣樣啊，即係唔係 咁啦，轉燈啦，拖住，係 啦，跟住可能拉住咁樣樣咧，嗱，即係呢一啲咁樣嘅行為咧，有啲女仔會覺得喂，你哋頭先咁樣樣嘅，即係可能會好煞有介事噶嘛， 都會煞有介事， 係啦。咁但係對於個男仔嚟講，嗱，真係有男仔嗱，雖然我覺得都唔係咁 appropriate 噶啦，咁但係我亦都要再重申，即係有時候男仔又真係覺得，喂，我又唔係同佢做啲乜嘢嘢，即係可能你睇翻 男仔覺得 你睇翻成個，嗱，你睇翻成個即係 scenario， 睇翻成個情景先，即係假設真係，喂，佢就嚟俾車車死咯，咁我拉佢，你唔係都呷醋啊嘛？喂，我真係。见过有啲系咁样样噶嘛？ 你推开佢， 但我觉得男仔条线， 推 开佢 我推佢出马路中心啲啊嘛。如果个系你嚟嘅话，我推佢出马，我推你去架车嗰度啊，大佬啊，仲要拉你，知冇咁唔识行啊， 人性 又唔戴眼睇车过马路就话知你死啊，系咪先 ？Abby 又我再拱快啲添，可能系话 一脚伸出，但我觉得男仔条线咧，佢永远就系觉得，总之我同你即系做经过性行为之后呢、這个。先系一个叫出轨啊嘛， 通常都系 系啦，但系女仔个界线 即系我一日唔上床都唔叫 系啦，但女孩子就好似阿青啱啱咁样讲话，我你锡咗已经系一个亲密嘅行为， 等先等你 真系 喎，你等先锡咩啫？ 但系我想话佢讲好冇说服力， 乜嘢？我成日 因为即系锡咗已经 系一路之前佢讲过， 我又要真系指翻之前嗰啲又要讲，唔系咯？我都唔好明点解嗱，我又要再重申，即系你又要同我讲话嗱，女仔真系唔系女仔个标准。是高啲嘅，你 好人好者是中国人，咁石面猪肉就尴尬啲啊嘛。咁但系嗰啲外国人去到嗰个场合， 嗰个系亚洲人嚟，我咪法国人啊，大佬，你唔好扮嘢啊！即系你冇同我讲话，我啲系法国嘅社交礼仪嚟嘅，咁但系人哋日本人嚟，你又唔系鞠躬， 系啊？咁面猪同埋嘴嗰两个部位嚟嘛，大佬。 冇用 嘅，唔系即系我唔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想打断 Abby 讲嘢，只不过佢同我突然间讲，好认真讲嘅就系话唔系一般女仔嚟讲嗰个咧个标准啊尺度系高啲嘅时候，跟住我就谂吓。点解同你一啲行为举动咁唔似嘅？ 即系要分咗客观嘅标准同主观嘅标准。 嗱，呢一个都系嘅，呢个呢个 事情嗰个标准啊嘛。 呢个 Abby 就可以讲啦，即系讲到客观同埋主观标准呢两样嘢啊。即系咧，当发生喺人哋身上嘅时候咧，就攞翻嗰个客观嘅标准出嚟。咁咧，当咧佢就讲自己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嗱对住日本人都好，法国社交礼仪系应该攞出嚟用嘅。因为我同佢都唔系法国人，大家要互相学习，钻研多啲。啊嘛，即系呢一样嘢，我反而好理解。唔系咁嗱，但系真系嗱，我头先讲开，即系一个人，你无时无刻都谂住佢，咁某程度嚟讲，你 系 即系叫做中意啦。咁佢只系限， 我会觉得系 keep 住喺中意呢个咁嘅情，即系呢个咁嘅程度啊。我又冇同佢做任何嘢，即系甚至乎讲紧嘅系连掂下手都冇啦。OK， 咁系咪接受到呢？ 接受唔到噶，唔好讲出嚟咯，做咩要将你思想上面嘅嘢讲出嚟啫？ 咁有时候你又要咁样讲，因为嗱，我真系接触过好多，如果去到咁紧要，因为我哋讲紧系经常性，无时无刻都谂嘅。嗱，我当好似阿青讲啦，佢唔系净系谂一个唔谂另一个嘅，佢即系中意嗰个新欢之余咧，另外咧佢即系即系原本嗰个咧都有感觉嘅，仲即系 啊，你叫佢翻乾隆时代咧咁， 即系点啊？一夫多妻咁样 啦。 咁如果系女嘅，咁点算啊？女嘅唔得噶，女嘅话就俾人浸猪笼噶咯。 咁你唔好讲出嚟啦，都系讲句好。 唔系，因为我想讲点解我头先讲开呢一样嘢咧，系因为我话有时候咧，当你嗰个感觉系咁激烈嘅时候啊，咁好多时候其实 我知道点 讲出嚟，你好容易俾人察觉嘅。 我知道点样 系点咧？ 佢系时即系反省、正视一下，究竟自己个心究竟喺边一个度多啲， 就即系转态啦。 即係揀一個， 需唔需要？係啊， 唔係，所以我就話咯， 咁嚴重嘅時候， 我就係話係咪要揀一個？即係定係其實佢可以？ 但我覺得重點係佢係咪自作多情嘅先？你要對另外一個係。是不是跟他有些东西如果他自己单方面想其实真的只有想字。 我想首先先讲又是这个两个层面来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即对一个人很喜欢我通常觉得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即无论是我自己的 experience, 还是我看我身边一些朋友的 experience, 都是的。即如果你对一个人那么多的想法想象的话呢嗰一樣嘢唔係單純欣賞，即係暗戀嗰種，唔係嘅，係對方一定係咧有啲嘢同時之間同你有互動，你對佢認知咗，你先至對佢咁著迷嘅啫。咁你某程度你會諗到我會同佢發展咧，係因為佢都俾咗一啲嘅信號你啦。嗰啲信號唔係話佢想同你發展，想引誘你，唔係嘅，佢單純可能淨係對你好嘅啫。咁但係你覺得啊，佢、哎、對我都好似幾好喎、啊，咁好似我哋即係如果發展都幾好喎、啊，咁你就會諗多好多呢啲嘢啦。咁如果係咁嘅前提底下嘅話咧，可能對方真係未必有感覺嘅。咁但係對方如果都收到 Q 啊，喂，原來你好似有啲嘢喎，咁佢就開始掉翻個波過嚟嘅時候，咁呢個 trigger point 係咪就導致哦，咁就一定會係轉態過去嗰邊？但係對於即係尤其是女士嚟講啦，會再都唔係嘅。頭先你哋講嗰啲警戒線啊，咩？哎呀，唔係㗎，好難㗎，對我嚟講嗰度防線咧，我守得好緊㗎。即係嗰啲位仲有冇理性可言嘅咧？咁轉頭翻嚟，我哋仲可以討論下嘅。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头先我哋就讲开即系女性嗰一度嘅防线啦，即系因为我哋讲起就系话当好啦，佢对于一个即系想象出嚟嘅，唔系佢对于一个人咧，即系有一种嘅幻想，咁但系明明自己已经有另一半噶啦，咁而深刻佢都知道啊，呢个人咧。原来对自己都有啲意思嘅，咁佢会唔会仲可以坚守住嗰一道嘅防线呢？因为我哋讲紧嘅就系话，啊对女仔嚟讲，佢未必真系要即系追求啊嗰种嘅性关系，因为对男士嚟讲，可能男士又会倾向系性关系多啲啦。咁但系对女士嚟讲，可能佢哋系纯粹享受一种。甜蜜嘅感覺嘅啫，啊呢、這個人錫自己啊，好似俾到自己一種幸福感覺啊，咁真係掂下手仔啊，偶然大家一齊傾下偈啊，已經好滿足噶啦咁，咁即係嗰條防線會唔會咁樣樣就係、是、哇守得住，跟住就唔會再有進一步發展咧？都唔係㗎，後屘慢慢都會傾向就話都唔會想要有多啲嘢發生咁。 我覺得好視乎你而家呢一段關係入邊你嗰、那個。厌倦嘅感觉去到边度啦？即系譬如你即系好似我咁样啦，结咗婚后一段时间 开始自己 一段时间咧都好新手嘅啫。 我系用时间用我嚟做例子啦， 我用秒嚟计嘅。 O K， 即系大家数翻佢哋喺埋一齐嘅秒数系几多咧？ 成几亿秒啦， 已经好耐啦，系嘛？因为咧，其实咧，譬如我同我老公啦拍咗拖已经差唔多七年啦，跟住之后结咗婚，可能又已经接近两年啦。 七年。 系啦，再加两年喎，系啦，系啦，好耐啦，咁啊， 养啦，一定 系啊， 系啦，干啦，直情系啦，因为 俾说话老公听，你老公对你咁好，都仲讲呢啲说话俾你听， 因为譬如有阵时咧，譬如大家出嚟做嘢忙咗之后咧，譬如生日啊，或者大时大节咧，未必陪到自己喺身边，同埋未必会花咁多时间去制造一啲惊喜俾大家嘅时候咧，咁你开始会埋怨啊，咁我觉得，你以前追我都唔系咁嘅，你以前好花心思噶，咁如果你真系喺呢段。关系入边你厌倦咗，然之后 就可以去揾其他人。 突然间有一个好好先生，即系佢俾翻一个初恋嘅感觉你，系啦一啲好关怀备至啊，好暧昧嘅感觉你咧，我觉得呢条线就比较难拿捏一啲啦。 哦，所以即系当你收唔到花嘅时候唔紧要，出边揾其他人送花俾你， 银纸花 系啊，即系揾翻你嘅初恋嘅感觉，即系等我谂翻喜剧之王啊！我要初恋，不过嗱，不过阿叔你就变咗 Abby 啦 ，OK 冇问题啊 ，OK。咁嗱，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因为咧嗱，成日都讲啊，其实的确我都认同嘅。头先阿青讲嗰样嘢就系话，好多时候女性咧嗰条嘅防守线咧系揸得几紧嘅，即系话我如果假设我已经系有一段好稳定嘅关系噶啦，咁纵然我喺思想上面，我谂，呢、這个人好似对佢 有啲嘢喎，我好似同佢呢之间有啲暧昧存在。其实所谓嗰种暧昧都唔系真系讲緊有啲咩身体上面嘅接触，纯粹系思想上面嘅暧昧,ok? 咁佢会即系觉得哎点算好呢，即系心如鹿撞崖啦嗰种啦。跟住后面就想哎呀点算好呢，我应唔应该呢，咁但最后面佢都会坚持就系用头先阿青讲嗰种嘅即系叫理性啊，克服咗呢，就话唔得，我因为已经有关系㗎啦，咁我有个稳定嘅伴侣㗎啦，我唔可以对佢唔住嘅。咁所以呢个人呢都只能够系即系保持一个嘅所谓朋友关系。 即刻呢个冷水淋自己一个头啊。 但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曾经发生过啦，咁我讲我身边一啲嘅女仔朋友啦，真系有发生过系咩呢，佢一开始就好似你哋咁样諗啦，我嗰个嘅即系防线呢要揸得好紧嘅。即系我但又唔想冇咗呢个朋友啦，有啲做得决绝啲嘅话呢朋友都唔做㗎啦。 唔好见啦。 唔好见啦，係啦。纵然其实佢对于呢个人呢。 一见就好危险㗎。 係啦，即係佢纵然佢对呢个人呢唔系反感嘅，唔系印象差嘅，即係其实都仲几鍾意呀，几有嗰种即係好朋友嗰种嘅感觉啦。咁但佢知自己可能啊会受到一啲嘅即係试探。咁所以佢就情愿就系话唔好再见啦，唔好再俾自己諗啦，搞到自己辛苦㗎啫。咁但係有一啲呢就即系唔想冇咗呢一段朋友关系嘛。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就继续啦，即系就纯粹揸住自己嗰条防线啦。嗱，咁但系咧，佢出现一个状况就系咩咧？一开始嘅时候，佢都觉得自己可以坚守住嘅。咁但系咧，佢发现原来嗰条防线咧，一被攻陷咗之后咧，就好似崩堤一般啊。 嗯， 即系嗱，原来你嗰条防线咧系啊，设得好高啊，但系一断咗嘅话咧，佢就会觉得完完全全系投入咗喺入面。佢甚至乎咧系好快嘅，就已经系要同旧嗰段嘅感情咧。是讲拜拜添。 是的，女人真的很奇怪。 啊、 变得很快。 好像过来人这样。 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是有这样的例子的。即是譬如是即是跟他划清界线不见了。但是呢就是另有一即是另即是男仔那边啦，就即是死缠烂打。即是又不算死缠烂打，即是他不想断了朋友的关系。咁就不如间唔中食下饭啦。咁你见下的时候就不是很对路了。咁可能就即是帮你拉一下凳啊，即系有少少身体嘅，即系可能揽下你或者拖你过马路咁样，拉你过马路咁样样啦。但慢慢发现系唔得噶，当你有咗少少嘅接触之后，你慢慢会好快就超越噶啦。然后超越之后咧，我呢个朋友系比较衰啲嘅，佢之后佢哋唔系一齐嘅，佢哋只系一个性关系，系、 哦、 啦、 哦、 ，sex partner、哦。咁但系佢哋又会觉得系冇问题，因为佢哋已经逾越咗嗰个界线，就一路都。保持而家咁样样咯， 我知而家呢个关系仲维持紧嘅， 维持紧。 喂，但我又好想知啦，因为头先我哋由头到尾都讲起，就系话女性对于呢一方面未必有渴求噶嘛，咁但系点解又会觉得呢一种关系 OK 咧？即系呢个嗱，因为即系而家时间有限啦，我哋未必可以讲晒。咁嗱，但系嗰条界对于嗰个女仔嚟讲，佢去做呢一样嘢，系因为佢自己本身都想啊，定系因为其实佢觉得个男仔想啲，佢想个男仔开心而去做咧？ 哇，咁呢个就考究唔到噶， 即系要问翻佢自己。 不过我觉得系有阵时女仔，只不过你死守嗰条线，其实你谂得，你都算系，你都有啲想噶啦。讲真，只不过你系紧守住， 嗯， 逼自己唔好。咁、 嗯、 但系当原来啊，主动啲，可能你被，可能女仔被动啲，男仔又再主动啲，咁即系已经咁样嘅时候，当你一有咗第一次， 嗯。 女仔嘅睇法就会唔同㗎喇。 但係听到阿青咁样讲呢，即係你嗰个朋友啦，就维持一个叫做即係sex partner 啦，或者叫做 friend with benefits， 我哋成日外国人叫做啊、okay. 即係会发生关系嘅朋友咁样。我成日都觉得呢一种关系好难维持，就算真係维持到一段时间，但係对于尤其是女士嗰方，男士可能真係觉得冇乜嘢，可能好即係分得开。咁但係对女士嚟讲呢，佢会觉得好空虚，会越嚟越想要有更加多嘅嘢发生。即係讲緊嗰种嘢係即係精神上面係追求稳定啊。即係如果见到例如话。 但你唔好唔记得喎，佢哋两即係我个朋友佢係有另一半喎。 即係你个女仔朋友嘛。 係稳定。 即係嗰个女仔朋友个女方嘛。 女方啊。 係啊。咁我但我就係话囉，即係但佢见到例如话嗰个男嘅假设係鍾意嗰个佢又有自己嘅生活，或者甚至乎再认识到其他人咁样啊，又或者佢自己有个稳定嘅伴侣，佢唔会呷醋咩？佢唔会觉得好唔开心咩？ 暂时未见有咯， 呢、這个关系维持咗几耐啊？ 暂时几个月啦。 哦，咁都仲算系新鲜，因为我谂如果再长远啲嘅话，就可能会即系辛苦啲噶啦。咁啊，见到 Abby 喺隔篱沉默咗咧，我认唔认同啊？即系因为我每一次我都要翻嚟问你先啦，因为我觉得你系专家呢一方面。 唔係即係愛情嗰方面嘅專家。 我非常愛我老公，我非常專一。 佢就突然之间有口难言啦，好少见佢咁样样。 在过去自信，我如狂风暴雨，习惯刺激惊险的世代，找我刺激惊险的恋爱，但你却令我有如奇迹地改变。了一丝一点的美丽，在宁静里相拥已是一切。能从你眼中看到缤纷，从来未遇过是我侥幸，从来未料到便走近，情流露在不经意间，使我洞魄惊心。能从你眼中看到一生，从来未遇过像你那么真，从来未料到已经深深一吻，两颗心不经意贴得多近。你却令我有如奇迹地改变了，明白了一丝一点的美丽，在宁静里相拥已是一切。能从你眼中看到缤纷，从来未遇过是我侥幸，从来未料到便走近，情流露在不经意间，使我洞魄惊心。能从你眼中看到一生，从来未遇过像你那么真，从来未料到已经深深一吻，两颗心不经意贴得多近。你看我看着你，从此我命连着你命，解释不清的究竟，如此方了解这事情。过去那许多如雾似烟的过程，原来是要令我再追一生一世去爱一次。能从你眼中看到缤纷，从来未遇过是我侥幸，从来未料到便走近，情流露在不经意间，使我洞魄惊心。能从你眼中看到一生，从来未遇过像你那么真，从来未料到已经深深一吻，两颗心不经意贴得多。